陀经卷第12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25。十，天地事，复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觉知于此3000大千世界，并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33天、夜摩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凡众天、凡夫天、凡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及于无量有大威德诸龙、药叉、见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来至其所，观礼、读诵，彼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呼念。儿时，佛告天地师言：迦舍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安置处，有妙光明，或闻其处，异象纷覆，若天乐音，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所，观礼、读诵，彼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复次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净妙行，严洁其处，至心供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所，观礼、读诵，彼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乔世家，随其如是具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此中所有邪神恶鬼惊怖退散，无感住者，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变广大，所修善业倍复增长，一切所为无有障碍。于是故，乔世家，若此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周匝除去诸不净物，扫拭涂炙，香水散洒， 夫设宝座而安置之，烧香散花，张师翻盖宝床，翻夺监视其中，衣服璎珞金银宝器，众庙珍奇，祭月灯明，无量杂财庄严其处。若能如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多，便有无量巨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佑饶欢喜护念。复次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多，身心无倦，身乐心乐，身清心清，身调柔心调柔，身安稳心安稳，细心般若波罗蜜多，夜勤息食无诸噩梦，唯得善梦。为见如来应正等觉身真净色，具32大丈夫相，80随好圆满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声闻菩萨前后围绕，身处众中，闻佛未说不施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闻佛未说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相应之法。闻佛未说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相应之法。闻佛未说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相应之法。闻佛未说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相应之法。闻佛未说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相应之法。闻佛未说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省道之相应之法。闻佛未说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相应之法。闻佛未说五眼六神通相应之法。闻佛未说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18佛不共法相应之法。闻佛未说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相应之法。闻佛未说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应之法。闻佛未说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相应之法。闻佛未说 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相应之法。闻佛未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应之法。复闻分别布施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义。复闻分别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异空，有为空无为空别净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相应法义。复闻分别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相应法义。复闻分别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相应法义。复闻分别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相应法义。复闻分别八解脱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相应法义。复闻分别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相应法义。复闻分别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相应法义。复闻分别五眼六神通相应法义。复闻分别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相应法义。复闻分别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相应法义。复闻分别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应法义。复闻分别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相应法义。复闻分别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相应法义。复闻分别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应法义。或于梦中见菩提树其量高广众宝庄严见大菩萨去菩提树结跏趺坐降伏魔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复见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摩诃萨共集论说种种法义所谓应如是成熟有情应如是严净佛土应如是降伏魔君应如是修菩萨行应如是摄取一切智智或复梦见东方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佛一闻音声为某世界某名如来应证等觉若干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摩诃萨若干百千俱之诺由他声闻弟子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或复梦见 东方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入般涅盘，见一一佛般涅盘已，各有施主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其宝，各起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树诸苏都波。复于一一苏都波所，各以无量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经无量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假使假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见如是类诸善梦象，若睡若觉，身心安乐，诸天神等一起精气，令彼自觉身体轻便，由是因缘不多贪染饮食医药衣服卧具，与四供养起心轻微，如于伽师入圣妙定，有彼定力滋润身心，从定出矣，于诸美善起心轻微，此已如是，何以过？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世界并于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声闻菩萨天龙药叉坚达婆阿苏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巨大神力圣威德者慈悲护念，以妙精气明著身心，令其智勇体充盛故。假使假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世功德，应发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解说书写广令流布。假使假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而但书写众宝言事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得如前所说功德。何以过？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广利益安乐无量诸众生故。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宝言事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 宝窗、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因此因缘，获无量福，胜尽行受，以无量种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资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征等觉及弟子众，亦胜十方佛及弟子波涅盘后，有为供养舍利罗故，一妙七宝，其苏都波高广严厉，复以无量天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使家，十方诸佛及弟子众，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儿时佛告天地誓言，乔使家，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份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份，此两份中如取何者？使天地士即白佛言，世尊，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份，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份，于两份中我亦宁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受，非不心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然舍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皆是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势力所熏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无量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儿时舍利子为天地誓言，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既不可取，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如云何取？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舍，无增无减，无聚无散，无益无损，无染无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诸佛法，不舍一生法，不欲菩萨法，不舍一生法，不欲独觉法，不舍一生法，不欲声闻法，不舍一生法，不欲无为界，不舍有为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不施波罗蜜多，不欲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内空，不欲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际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真如，不欲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苦圣地，不欲极灭道圣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自净律，不欲四无量，四无色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八解脱，不欲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四念住，不欲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空解脱门，不欲无相无愿解脱门，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无眼，不欲六神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佛实力，不欲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无妄施法，不欲恒住舍性，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一切智，不欲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一切陀罗尼门，不欲一切三摩地门，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欲留果，不欲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独觉菩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菩萨摩诃萨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天地士报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说。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实不可取，无色，无相，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舍，无增无减，无聚无散，无益无损，无染无净。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诸佛法，不舍一生法，不欲菩萨法，不舍一生法，不欲独觉法，不舍一生法，不欲声闻法，不舍一生法，不欲无为界，不舍有为界。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不施波罗蜜多，不欲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内空，不欲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际空，本性空，自相空， 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真如，不欲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苦生地，无欲极灭道生地。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色境虑，不欲思无量，思无色定。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八解脱，不欲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四念住，不欲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空解脱门，不欲无相无愿解脱门。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无眼，不欲六神通。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佛实力，不欲思无所谓，思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无妄施法，不欲恒住舍性。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一切智，不欲道相智，一切相智。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一切陀罗尼门，不欲一切三摩地门。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欲留果，不欲依来不还阿罗汉果。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独觉菩提。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菩萨摩诃萨行。大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欲无上正等菩提。大德，若欲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知，是为真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真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黑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随二行，无二相故，如是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不随二行，无二相故。尔时，佛赞天地是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随二行。”可以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二相故。如是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不随二行。可以过，如是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无二相故。假使家，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真如亦有二相。可以过，假使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如无二，无二分故。诸有欲令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真如亦有二相。黑过，乔使家，净虑、精进、安忍、 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与真如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界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法界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界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与法界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法性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与法性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不虚妄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不虚妄性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不虚妄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与不虚妄性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不变异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不变异性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不变异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与不变异性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平等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平等性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平等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与平等性无二无二分过。乔释迦，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离生性亦有二相。可以过。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离生性无二无二分过。 教史家，著有御令、经律、经禁、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御令离生性亦有二相。何以故？教史家，经律、经禁、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与离生性无二，无二分故。教史家，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定亦有二相。何以故？教史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法定无二，无二分故。教史家，诸有欲令经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定亦有二相。何以故？教史家，经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与法定无二，无二分故。教史家，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住亦有二相。可以过？教史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法住无二，无二分过。教史家，诸有欲令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住亦有二相。可以过？教史家，经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与法住无二，无二分过。教史家，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实际亦有二相。可以过？教史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实际无二，无二分过。教史家，诸有欲令经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实际亦有二相。可以过？教史家，经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与实际无二，无二分过。教史家，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虚空界亦有二相。可以过？教史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虚空界无二，无二分过。教史家，诸有欲令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虚空界亦有二相。可以过？教史家，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与虚空界无二，无二分过。教史家，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不思议界亦有二相。何以故？教史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过。教史家，诸有欲令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不思议界亦有二相。何以过？教史家，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与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过。儿时天地士白佛言： 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应至诚礼拜佑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以得当得现得无上正等菩提。世尊，如我坐在33天善法殿上，天地座上，为诸天众宣说正法，是有无量诸天子等来至我所，听我所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佑饶礼拜，合掌而去。我不在时，诸天子等亦来是处，虽不见我，如我在时，恭敬供养，闲言此处是天地事，为诸天等说法之作，我等皆应如天主在，供养佑饶礼拜而去。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有书写手持读诵，广为有情宣说流布，当知是处恒有此土，并于十方无边世界无量无数天龙妖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皆来集会。舍无说者，敬重法故，亦于是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礼拜而去。何以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独觉声闻及诸有情上妙乐具，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起故。佛舍利罗，亦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熏修得供养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行即所证得一切智智，为因为缘为所依止，未能引发。世尊，由此缘故，我作是说，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份，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份，此二份中，我亦宁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正意念时，心气法故，都不见有诸不为相。所以者何？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净虑清净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 胜一科。有为科、无为科、比尽科、无计科、善科、无变异科、本性科、自相科、共相科、一切法科、不可得科、无性科、自性科、无性自性科、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省道之，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无眼六神通，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菩萨摩诃萨行，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是故一切法亦无相、 无状，无言，无说。世尊，若此般若波罗蜜多，有相有状，有言有说，非无相无状，无言无说者，不应如来应证等觉，知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非有相有状，有言有说，是故如来应证等觉，知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应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无量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报言事，以无量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决定不复堕于地狱、旁生、鬼界、边壁、达叙、弥利车中，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必去无上正等菩提，常见诸佛，恒闻正法，不离善友，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从一佛国去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众，能以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而为供养。世尊，假使充满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份，此两分钟我亦宁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黑过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即三千界佛舍利罗，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有三千界佛舍利罗，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势力所熏修故，得诸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此因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决定不复堕三恶趣，长生天人，受诸快乐，富贵自在，随心所愿，乘三乘法而去涅槃。 世尊，若见如来应证等觉，若见所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二功德平等无异。可以过，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平等无二，无二分故。世尊，若有如来应证等觉，住三世岛，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所谓契经、应诵、记别、奉诵、自说因缘、本事本生、方广西法、譬喻、论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广为他说，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过？若彼如来应证等觉，若三世岛，若所宣说十二分教，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世尊，若十方界如净伽沙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住三世岛，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所谓契经、应诵、记别、奉诵、自说因缘、本事本生、方广西法、譬喻论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广为他说，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过？若十方界如净伽沙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若三世岛，若所宣说十二分教，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量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钏、幡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方世界如净伽沙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夜夜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钏、幡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过？彼诸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卷第127。